Thank you. 我这下赔礼了。 赔礼什么？把人丢下就是。 都怪我那狠心的姑母，我再次跟你不料被他发现，将我拉至禅堂之上，他在一旁打坐清修，命我在一旁动手，我几次要揍他，再三阻拦，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啊。姑母大作发困，我便趁机溜出来了。 我去不信、 我千传对天地表，苍天在上，我潘丕正若有半句荒言，来身变个小狗，供你玩耍。 你呀， 妙无常。 我只说路空漫，不怕俺家，谁 辞别钟家，孤苦再送。 哎，他们正在清修，不便打扰。 哎呀，这儿在此大闹一场，难道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吗？ 也罢，相公看酒。 是。 我家侄儿要不临安，与你等此行。 相公在此多有钱 啊！小身在此多有大脑，我这厢有礼了。 记少，相公不如多用一日。 休得多口。侄儿啊，从今儿起莫要徘徊流连，但愿得自己去得中退远。 Oh! 陈妙常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毅然逃出禅堂，赶往秋江，与潘必正互诉衷肠。 秋江河上一只舟。 船溜了，绳子还在我手里呢。 认了人呐！ 嗨，徒儿也罢，小姐也罢，你江传龙啊，我要上船。 哎，不可以，我3000银子，再不渡旁人 了。我与你6000银子。 他都大方起来了，你就是给我9000。 好，酒给你9000。 也不中用了，你太老汉将他送到，转回来再渡你老汉主。怕怕我的阿弥陀。 不要开船，不要开船。好你个陈妙唱，快快照串至江他坠回。 是。

传下旨到交上的五台算一奴弟儿一马三金才得真我的小女儿她的肩发早肩在今天落在真那往来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道劈死小王们宋王爷在交上把我儿来奔我的儿门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与故曾祖母守太君莫非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人不加才发这元帅营说太君为何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财人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故好生我会因这山水不我老不令你才人不为你们都是今人把他藏起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军一段宋军情今日里母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尘